分个手。谈个恋爱费脑力，分个手又用心提你，爱情游戏人设不实际，别太着急，姐姐妹妹演出戏，幻想着反转偶像剧情，无奈收起前男友也宝贝。

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，双涡轮启动，转速平稳，就绪，双离合温度达标，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，塔台请求降落， 允许降落，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。青年朋友们，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，开启全新奇妙之旅。 啊，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还没听够节目呢。 不用担心 ,FM98.2, AM927, 不止在地球，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。 给你好听和好看，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。 FM98.2, Fresh Radio, 活力 Music 课。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一个人凝望着那片天地，思念的心，远方的风起，一个人心如火烧，暗归里，海的边际，云中的星星，曾告诉我他怎样叫你生命的意义，却又在何时何地再与他失之交臂，去安为如今镜子里潸然泪下的自己，在离别之前深深呼吸眼泪的香气，一个梦缠绕着千丝万缕，走走悬在脑海里破碎的意义，千年的流离，曾告诉我他怎样叫你生命的意义，却又在何时何地再与他失之交臂，昨天他留下的气息回荡在空旷荆棘，幻化成丝丝的声音，如深夜的梦呓，一颗心飘着去哪个结局，或是唯一鲜艳的生命，相思之笔，痛快淋漓，追逐的荆棘，曾告诉我他怎样叫你生命的意义，却又在何时何地再与他失之交臂，也许那是曾经你在生活之余的记忆，只剩时间的纷纷灿烂，望穿眼迷离，迷失森林的踪迹，跟随着风飘移，还会不会再找 之处。 擦肩而过。

也无能，他们说你的心似乎却愚钝了，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，我该醒吗或是心痛呢？也无能，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，内心还有眼泪冲淡苦涩，而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，他们都有我细心收藏着，也许你还记得，也许你都忘了，也不是那么在后来的你能快乐，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。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，只是不再并肩了，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。亲爱的，回忆我们走过的曲折，是那些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，而珍贵的人生有失有得，有心的幸福把遗憾抱着，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，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，别回头看我，亲爱的，是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，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。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，不再并肩了，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。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，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。后来的我们，我期待着泪水中能看到留下了，在那里另一个我微笑着，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，代替我们永恒着，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。无论如 记得，还没做到的就不要再说了，剩下的所有不疼，不想一个人做梦，

有时想一想不通。